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用心听，不要说话。 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欢迎各位在今天的这个时间能够继续的光临我们的节目。如果说有的嗓音是叙事性的，有的嗓音是控诉型的，那么陈奕迅的嗓音结而有之，他的声音可以写叙述文，也可以写议论文。刚才听到的是他的作品《不想说话》，下面要播给你的歌是阿妹1996年的作品，那时她留着长发，一张专辑叫做《姐妹》，原来你什么都不要，还有《简爱》，那些歌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。张雨生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，这么多的只言片语罗列起来，竟然那么的怀旧。马上来听到接下来的这首歌，就是来自于阿妹的《解脱》。 爱是不夜城，回忆像星辰，热泪越沸腾，我越感觉有点冷，冰了心的人越想越伤人，故作到清晨，阳光替房间结局一样，又何苦再想？伤若让人成长，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？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，我不应该还不放手，你有自由走，我有自由好好

上飞。究竟还有什么挂念让我不能睡？为何觉得如此的狼狈？承受不了你的善变，我知有所违背，心情再乱再坏再无奈，也不掉一滴泪。心上的那个空缺，不求人安慰。虽然寂寞如影相随，怎么都不对，只怕藕断丝连，伤痛加倍。从此忘情忘爱忘伤悲，忘掉你有多美，让自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没有念头要挽回。吞下多少苦涩滋味你不会了解，不管爱你恨你都是那么绝对。从此忘情忘爱忘伤悲，忘掉你有多美，让自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没有念头要挽回。我的世界既然面目已全非，什么爱恨喜悲都已无所谓。 从下面这首歌开始，我对刘德华有了绝对的崭新的认知。在我的心里，他那么多首流行金曲都比不过下面这首作品。有些爱永远无法褪色，这就是刘德华1995年的作品《真永远》。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向辉，明天见。 世界。